那等于现在发上去的还是立体声轨，先把这关了，先把这关了。怎么要放个歌呢？还是单人道，我去。哦，现在不是单人道了吧？刚才是因为那个。